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今天我会说明第二阶段，就是破坏限制，大家知道哪一个限制？先是哪一个先？知是哪一个知？限制，大家知道，一定要知道。北川的论点就是从这里开始。 南川的德式就是从自己开始。如果你们参考北地学一切是理论，那没有从自己开始，直接从亲爱的人物开始。那什么叫做破坏限制？ 阿含经的注解等等是说明，大乘佛教的那些论点也有这个道理。心的底其实没有什么限制，它的限制是。 我们自己做的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不但佛教有这个道理，印度教也有这个道理。其实，西方这些苏格拉底也是讲这个道理。心底。 没有限制，我们自己做那些限制。为什么我们自己做那些限制？阿含经的注解说明，因为两个因缘，第一就是烦恼，因为我们有烦恼，我们给我们的心限制。其实。 听声音没有什么障碍，声音没有障碍，耳根没有障碍，我们的心的分别，小小分别靠执着，就变成障碍。眼睛看颜色，颜色没有什么障碍，眼根也没有什么障碍。如果健康的话。 我们的心是两个的障碍，两个所以不能够互相沟通自在。那六根都是这个道理，在《杂阿含经》有一个经典叫，在。 Salayatana Samyutta Salayat Liu Chu Samyutta Jiao Zha Xiang Yin Samuda Sutta Da Hai Jin Peggy 喜欢学，你一定要研究，很不错。 我特别喜欢，佛是说明，诸比丘，那个眼睛是大海，在眼亚萨，如果玛雅维嘎，它的蓝就是我们所看的颜色，如果亚地，伊玛维嘎玛雅。 Rupam sahati tam samudam tarati tiuchati. 如果我们能够人在大海里面那些 色的蓝，那你有渡这个大海，同样的道理，耳根是大另外一个大海，如果能够人在这个大海里面，身的蓝，那你可以渡这个耳根的大海，这样一直到心，心也是大海。如果能够人在这个大海里面发的蓝，那你可以渡这个心的大海。我了是不是这样？一定要这样思维。所以我们的烦恼是不是从所缘来的，不是从根来的，是从我们自己的心来的。是智慧将军舍利弗是说明白牛不是黑牛的障碍，黑牛不是白牛的障碍，白牛跟黑牛之间有那个二，这个就是心，二就是心的烦恼漏发，这是白牛跟黑牛的障碍。眼根不是色的障碍，色不是眼根的障碍，心的烦恼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障碍。心自己心的底本来就是无量，因为烦恼才变成限制，在是无量心的修行，就是特别来了解这个道理。因为所言无量是调障，让心变成无量，超越我们的心靠感觉的所有的小小的分别。那另外一个要素，为什么我们的心有障碍有限制，那就是所缘不明显。因为所缘不明显，心有烦恼，所以心有限制。什么叫做所缘不明显？阿毗达摩是特别强调所缘明显，就是了解所缘的自相跟空相。大乘佛教是特别强调了解空，能观跟所观，因为都是在一个过程，所以空。空在是究竟法，依照阿毗达摩。那些有知相的事法跟明法也是究竟法。因为他们不明显，知相跟空相不明显，所以起烦恼。因为不了解所缘，对所缘模糊。白给很清楚。我们的那些心的分别和执着分别，就是我们的业，不是别的东西。因为我们的众生的业不一样，所以众生的执着也不一样。好像我们人，特别美国人，有 历史的这上面有些一拜，那就比较会执着；有历史的这上面有做一，那就比较不会那么执着，对不对？勾勾，下令勾勾看，历史的这，上面有些一还是上面有些一拜，他怎么反应？ 打泡尿就走了。 他摸，他看得跟我们一样，他用他的鼻子摸，他也会看到是滑的，是硬的。不过他没有受什么影响，然后他可能他放在他的口里面要吃，因为不好吃，所以他就吐，然后可能方便一下在上面就走了。外面他看到一个烂的骨头，他的尾巴开始他很高兴。我们看那个一拜荔枝上面有些一拜呢，比较会高兴，看一那比较不会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反应不一样，这是我们的眼看那个骨头，让骨头高兴，那个烂骨头那我们会觉得眼里对不对？表示什么？我们如那个阿里亚德瓦先天在四拜颂里面，他说你瞎子，你不聪明的众生，东阳的所缘让你执着，东阳的所缘让你生气，东阳的所缘让你模糊，你还相信这个所缘是真的？有没有看阿里亚德瓦四拜颂？很不错，写得很好。那我们的那些烦恼就是我们的业，所以依照我们的业，我们看不同样的众生，看境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去加加，在 San Francisco 最大的街是叫什么？中心 ，San Francisco 中心，哇 ，Venice Street， 去加加 Venice Street， 然后我们坐一下喝咖啡，我们可以讨论谁又看什么。我们可以发现，虽然有经过东洋的街，每个人看不一样。喜欢好姑娘就看过好姑娘，喜欢鞋子看过鞋子，喜欢车子那看过车子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虽然我们都是人类，我们都美国有一点点习惯，所以不是完全不受的境界，我们还是会反应完全不一样，依照我们的不同样的烦恼。一定要注意这个道理。所以破坏现实就是破坏让我们的心起那些小小分别的心，这个小小分别的心就是靠我们所喜欢的不喜欢的，也 没有特别喜欢，没有特别不喜欢的境界，所以凡夫的境界可以分凡夫的众生界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强调众生是世界的意思，如果世界没有众生，那世界没有什么意思，关于众生普通的人有三种分别，他有他所喜欢的众生，他有他所不喜欢的众生，他有他的中心的众生，不是特别喜欢，不是特别不喜欢，凡夫的境界，凡夫反应在他跟众生沟通，他就有这种倾向，一直在分别他喜欢不喜欢，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的人物，这是他沟通的时候跟外面的众生界沟通，都是他的心是被这个三种分别把握的，虽然他不要这样，还是他做这样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气，从很无量时间，我们所有长在我们的心的习气，没有办法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过还是一定会分别这样，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中心的，有没有这样 root？ 有， 阿弥陀佛。所以自己的工作不能够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心会不舒服、难过，因为那些分别把握我们的心。虽然我们不要他们，他们还在，还会出来。所以多多学，是无量心来减少我们的乐，有乐受的睡眠，就是执着，有固受的睡眠，就是嗔恨，不固不乐受的睡眠，就是无明，无聊。昏沉焦急都是不顾不乐受的睡眠，因为他们我们的生活不快乐，多多无聊，一直找什么不知道什么找，因为心模糊，所以不能够在当下用真言，心不安，所以一直在动身体动心，因为境界模糊，所以心没有力气，都是因为感觉的舒服，心的舒服，没有他们，那心很有力气，不需要睡觉多，我们的心的境界练习不断的会继续很明显，所以不能够昏沉，没有调剂，不会无聊，这是有智慧的人的境界， 那无明有无明人的境界，跟有智慧人的境界，他们之前一种桥就是色无两心的修行，让我们的心拉开，让他了解没有舒服的感觉，没有舒服的爱，没有舒服的悲，没有舒服的欢喜，没有舒服的舍，这样心也会减少他的见想跟心的颠倒。这个见想心的颠倒即是论，就是说明他们为无明。即是论是说明无明，就是心的闲置跟颠倒在一起。这个心的闲置跟颠倒也是口收，那怎么办？那些不好的习气要用自心观来减少他们，最后来处理他们。四无两心就是归纳我们的所有的积极的善心的手，善心的过程是靠善收，没有善心的收，那不能够有善心的过程。因为有善心的收，所以能够修心舍。昨天我已经有提到，心没有变，就是不执着。可以的所言，不拒绝；不可以的所言，不模糊。管你不可以不可以的所言，如一切是谛论，特别是说明我们的手就是靠境界的品质，境界的品质改变，手也会改变。不过有修行人对所有的境界修心舍，所以他的心在不动扬的境界还是渐渐继续不动。所以有智慧的人靠处理手，因为有处理手，所以心不受烦恼。不受烦恼就是不受，就是修心舍。那有解脱的人物跟没有解脱的人物不一样，就是在这里有解脱的人物，佛、都解、罗汉， 他们也有乐受，不过对乐受没有执着；他们也有苦受，对苦受没有嗔恨，不会生气。他们也有不苦不乐受，不过对不苦不乐受不能够模糊，没有无聊，没有调剂，没有昏沉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缘明显，所缘模糊才能够有昏沉、调剂、无聊的过程。所以这个第二阶段破坏限制，就是破坏我们的靠有烦恼的时候的分别。嗯， 这个破坏怎么写啊？ 破坏怎么写？有一个石头。那个先知一定要了解，不是本来有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烦恼做的，我们的见、想、心颠倒做的，我们的不合理的做一做的， 见颠倒、想颠倒、心颠倒， 想是思想的想。 那第一就是亲爱的人物，亲爱的人物观想五个，亲近讨论是说明五个，有的论点是说明十个，不是那么重要，五个不错。那怎么观想他们？现在你们有昨天今天修，第一阶段就是用自心观思维自己，有没有感觉，会不会调自己的身跟心的境界舒服有清安，不会，那就第二阶段没有办法修好，慢慢来，有的修比较快，有的修比较慢。那个第一阶段，呼吸，每次入第二阶段，那从第一阶段入，如果第一阶段不明显，没有看到这种自心观的清安快乐，那很难转好像外面，你在森林碰到那些危险的猴子众生，那你怎么如果你这里有没有那个布马廖巴尔还是什么大猫Mountain lion， 碰到 mountain lion， 你怎么处理？还是碰到很讨厌你的一个众生，你怎么处理？ 在家里修。 那如果自心观心不明显，那就很假假，对不对？害怕。他们知道那些危险的众生，你害怕，所以他把你更多，那些凶，特别把你，你看你把他，所以他会一定会攻击你，有没有住在森林一点点？没有，那你们应该做这种纪念，是很好的纪念，那些众生猴子熊，他们马上那些有吐舌，他们马上知道你把他，所以他跟把，那他会攻击你。蝎子那些都是这样。 没有问题，就你先要把那个要对自己修到清安。那我那清安这段时间有点不一样，像我昨天晚上痛得不得了，没有清安痛。 慢慢来。 现在做到做的是这么程度， 我只能够做的就是教你们方法，你自己修还是不修是靠你们。我只能够转方法，我尽能力做。依照龙殿，依照自己的经验，依照我的一些老师的经验，更多我没有办法做，你要自己用功，在两天三天以后就结束了，如果方法不清楚，那就没有办法用功，方法清楚才能够用功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没有清安，慢慢修，慢慢回来。修行是长的过程，不能够一天之内学。Peggy 对不对？ 我是想啊，如果产生清安的话，已经差不多快又到味道地定了。那那个已经是定已经很深了，就是修这个我，能修到这个程度之后，再能修到亲爱的人。亲安 有程度，如果大修行人的亲安跟你的亲安当然很不一样，不过亲安还是亲安，亲安就是身跟心有舍业的感觉。舍利舍喝的舍，耶，伽玛尼亚，伽玛尼亚是一个心说，让我们的即时论是说明清安为舍耶，在南传佛教是另外一种心说，舍也叫做舍和着所有的身跟心，对， 和 适 的 适 和 适， 柔软轻，直接练大，好啊。那慢慢修，如果习惯修呢，清安会越来越明显。现在不明显，那慢慢修。如果清安的境界有半满清安的境界，可以修自心观，可以观想自己的脸面放松，好像观世音菩萨这样，观想自己这样，那也帮助如这种清安的境界，放松的境界。什么叫做清安？梵文叫 prashabdi， 巴利文、巴沙的英文，连中文没有一词能够翻译。平常就是心有观命，心放松，身体放松，这是平安。没有智慧的人，身跟心放松，那就昏沉；有智慧的人，身跟心放松，不过心有光明，没有什么昏沉。 有清安的时候，身体还会不会痛？ 身体还会痛， 但是心不被影响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有清安的话，就脸部的肌肉都很放松了， 都很放松。 如果现在很紧的话，就是很清安的。 那没有清安无所谓，慢慢来，有的修比较快，有的修比较慢，无所谓，就是这样，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，不然没有办法。 因为我一直都受影响，没有办法下去，就是一专注之后，脸部肌肉就僵硬，然后后部半夜有个力量把我整个身体摆着，好像硬的样子把我撑着。所以我是 很多问题，所以要放松，要注意那些我教你们一些瑜伽练习，也帮助放松，慢慢来。脊椎要直，动是放松，这是很重要。如果能够做，那很容易放松；不能够做，比较慢，比较不容易。脊椎直跟身体放松是需要一段时间。如果习惯的话，虽然身体有障碍，那些障碍还是不会影响，心还是会清安。 请问师父，您说要观想五个现在的，那什么时候要轮到下一个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都慢慢讲。那清安的人是谁？就是我们的亲属，还是我们的朋友，还是我们所特别喜欢的人物，那先观想自己的怎么方便，方便就是你观想自己的脸面放松，观自己的脸面好像从外面很放松，很舒服，身体放松，然后看那些人物也一样，他们的脸面很放松。他们 这五个亲爱的人可不可以是比如说是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的？ 可以可以，你只是那些人物不是重要，重要是你的心。你只是用他们来了解薄荷贤士的道理，你不了解薄荷贤士，你不能够修是无量心。 必须是还活着的人吗？ 什么都好。 薄荷两个字怎么写？ 破坏。 破坏，对，我就落火了。 你的真念在哪里？ 破坏贤士。 阿弥陀佛。 不过有些那个心脏不可以观想异性，不可以观想死去的人，这样无所谓啊。 什么？ 不可以观想，我是女的，不可以观想男的。 可以，因为你不是用他们来入定，你是用他们来了解道理，什么都行。你影响明显，你观想他们的脸面影响明显，那你从第一过到第二， 从第二国到第三，嗯，如果定比较好呢，印象会马上明显，如果定没有那么好，那要一段时间磨练这种稳定的注意，嗯，那这样如果亲爱的用亲爱的人很容易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能够做的话，那再用中心的人，嗯，中心的人是谁？是你认识他，你有看过他，不过不够认识来想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，嗯，好像这里的人你有看过，不过你没有跟他们讲话，你不认识他们，嗯，可以用他们，还是你的邻居，你是认识他，不过不够来分别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，嗯，用这种人。同样的道理，你重复从自己开始观想自己的脸面放松，想观世音菩萨，想弥勒佛，然后观想他，也这样只是方便。如果能够做这个，要修比较长的时间，不然境界不会明显。如果能够保持同样的心，同样的感觉，在那些亲爱的跟忠心的人物，在用你所导演的人物，嗯，如果现在没有敌人，那你记得小时候有一些老师还是同学你特别不喜欢，嗯，还是你可以用什么历史的人物你比较很导演，嗯，政治家，嗯，我们的历史很多很多不好的人，像 Hitler 还是 Stalin 还是什么，还是在台湾中国大陆勾那些不好的有贪利的 politicians， 嗯，可以用他们无所谓都行，重要是你了解你能够用在这种导演你还是你导演他的境界，跟亲爱的人同样的心同样的说。所以那个作意在第一人界要特别磨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结果就会了解什么是破坏限制。限制是我跟你的分别，我跟我喜欢的你，不喜欢的你，忠心的你的分别，嗯，如果能够破坏这种限制，才会了解真的所愿，真的所愿为一切众生。在一切众生里面，虽然有分别，你的那些分别不能够把握你的心，所以你能够用同样的心，嗯，所以这样一切众生境界能够超越我们的心的小小分别。如果能够用在每天的生活中，那已经生活的品质会越来越好，嗯，那现在我讲大概那么多，嗯，讲过一个小时，重要是做自己的纪念，看一看能够 用这种稳定的手、稳定的心来减少自己的分别的束缚。嗯， 师父， 阿弥陀佛。 比如说我亲爱的人，我想的是释迦牟尼佛，然后我 释迦牟尼佛不太适合。嗯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严苛的说不是众生。 哦， 嗯， 找一个，比如说释怀者、大智、观世， 阿弥陀佛都好。 那 你可以用 Dr. Wallace。 然后可是我要想到那个敌人，我也没有什么敌人。那比如说我想到那个Hitler。 好，可以可以。 要把这亲爱的人跟 Hitler 最后感觉都要一样，都没有感觉，要做到 有感觉，一定有感觉， 有 自信 的感觉。他们这两个人都要一样， 超越分别的感觉。嗯，那个要练习，因为你还不习惯。嗯， 因为首先要我去想那个不喜欢的人，我就已经不喜欢去想了。 嗯， 对 呀， 先亲爱的。那这就是你的烦恼。如果你习惯了所有的感觉都一样。嗯， 所以按照师父的方法，就说像我吧，就是也不用想亲爱想什么中性想的都不要了，就是对着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变成有亲爱感觉，就肌肉放松或者全身放松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才能做下一步。 他们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。你分别那些过程来了解他们在一起。嗯，所以如果不能够做第一阶段，还是要做第二阶段。那当然，他们是在一起。 现在可以先练习第二阶段， 以后就是以后师父不在的之后，我自己跟我说一定要把第一阶段做完，不还是要第一阶段 做完。完全做完不能够，因为都是一样。如果你有定，那你去想在自己在敌人分境界，还是在感觉自己，你不需要分这种，完全不需要。现在还需要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境界。嗯，了解，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。 所谓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修自己，然后修亲爱，再修中性，再轮流这样做。 那是方便。 是方便。 你还不知道真的所缘，所以你需要这个方便，不然你没有办法修。如果知道真的所缘，你不管是注意蚂蚁，还是注意你，还是注意我，还是注意一切众生，马上能够用这个稳定的手。嗯，不管是里面外面一般的抽象的手，马上能够入定，没有什么障碍，因为你已经受。没有所缘，没有感觉，所缘跟感觉是在一起，谁分别？ 所以师父教的慈心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入定，用慈心的方法入定。 入定是也是方便来能够用在每天的生活中。如果你没有定，那心没有力量，所以很难用在每天的生活中。嗯， 就这些方法都是入定，像我们现在这种程度，大家程度都很差，所以呢，在如果师父不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方法呢，就是说不要一直修的，我去修到一定程度，然后再修亲爱，修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再修中性一定程度。 我刚才有说明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。你修管你自己，那也。要修管你别的人，本来你的分别自己跟别的人就是你的妄想。 嗯， 在自性观的境界没有这种分别。 嗯， 所以你能够超越心的烦恼。嗯， 很简单。 不是，我懂他的意思，他是想知道说，如果回家修，是不是第一阶段要修到有清安的感觉，再进到第二阶段的修行，还是说 不一定？那他可以等个十年、二十年，可能都是一个过程。如果清安不明显在自己，可能会明显在修亲爱的人物。 所以师父你说亲爱的人跟讨厌的人感觉都一样的时候，这个就修到了，就证到了，就是你要我们达到，就是看观这个亲爱的人跟讨厌的人都最后都感觉一样的时候，你要我们做到这一点，是不是 感觉会不一样？不过你还是不受影响，因为你有智慧，这是智慧境界。 哦，感觉不一样。哦，谢谢你能够让我感觉。 因为的小小感觉的分别把握你的心，所以你不解脱感觉。这是智慧的法门，般若的法门。 可是心中不受烦恼。 因为手有烦恼，所以心有烦恼。如果手没有烦恼，心也没有烦恼。有智慧的人，虽然他有还是有分别，他也知道是你中难中，他不受烦恼。有智慧的人也知道，这是我的亲属，这是我的比较讨厌我的人，他也会知道，不过他不受影响。你还会受影响，还会生气，对不对？所以需要这种磨练。好啊，那慢慢来，理论慢慢会明显。现在打坐一个小时，入慢慢入这个境界。 师父，有一个同学他是有小餐的，有点 饭。那无所谓，先打坐再小餐。 那个， 我 不需要你分析，因为我已经问了师父那个有。那个几科局有一个，就是昨天帮我们办的那个女孩子想跟你小谈。 好，那10:45。 那我跟她说。 好啊。 10:45。